在我脑海，如此迷人，如此芬芳，柔情万种。笑颜环绕着我，不用对你说，我已沉醉着你的光芒，你的柔情，你的微笑，你的光芒，你的柔情，你的微笑。 欢喜和忧